喜欢你的脸，像天使那么动人，用微笑遮盖心中所有泪痕。我看到你孤单自己平衡，你让我心痛心疼。 喜欢你的人那么真那么诚恳，阳光的笑容温暖受伤的人。勇敢的你却独自抚平伤痕，你给我忧郁的针。 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，陪我一同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落幕后的空虚。我的心 的 知己疼惜，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，让我放心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。 我的心 将 在舞台为你跳舞， 冷酷世界虽然风雨从不停，我拥有你，我的心再也不下雪。 喜欢你的人那么真那么诚恳，阳光的笑容温暖受伤的人。勇敢的你却独自抚平伤痕，给我忧郁的针。 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，陪我一同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落幕后的空虚。 我的心 用一 生的知己疼惜， 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，让我放心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。 我的心 站 在舞台为你跳舞， 冷酷世界虽然风雨从不停，但我拥有你，我的心再也不下雪。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，陪我一同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落幕后的空虚。 我的心 终于 寻得 知己疼惜，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，让我放心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。 我的心 站 在舞台为你 停，但我拥有你，我的心再也不下雪。 但我拥有你，我的心再也不下雪。